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43集，金陵怒气冲冲地提议迈进了厨房，谁知魏无羡哐的一声打开了地上的一只箱子，恶臭就是从里面发出来的。箱子里闷着一条猪腿和一只鸡，红色的肉里尽是绿色，还有白生生的小蛆虫在绿色里蜷曲着。金陵又被生生逼退了出去。魏无羡提起箱子递给他说道，扔了吧，随便扔哪里，别让我们闻得到就行。金陵一肚子恶心又满腹狐疑，一言扔了出去，拿手帕猛擦手指，再把手帕扔了。回厨房时，魏无羡和蓝思追竟然从后院的井里打了两桶水，正在清洗厨房。金陵道，你们在干什么？蓝思追勤勤恳恳地边擦边道，如你所见，洗灶台。金陵道，洗灶台干什么？又不是要做吃的。魏无羡道，谁说不是啊，就是要做吃的呀，你来扫灰尘，把上面那些蜘蛛网都给除了。魏无羡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如此理所当然，以至于金陵莫名其妙被塞了一把扫帚进手，稀里糊涂的就开始照做了。越扫越觉得不对劲儿，正想把扫帚扔到魏无羡头上去，魏无羡又打开了另一只箱子，惊得金陵奔了出去。所幸这次却没有恶臭扑鼻了。三个人动作很快，不久厨房便焕然一新了，总算有点人气儿，不像个废弃多年的鬼屋了。角落就有劈好的柴，把它们堆进灶底，用火符点燃，在上面架好清洗过的一口大锅，让它煮一锅沸水。魏无羡从第二只箱子里倒出一堆糯米，淘干净了放进锅里。金陵道，煮粥？嗯。金陵一摔抹布，魏无羡道，你看你干一会儿活就发火，看看人家思追干得最卖力，还什么都没说呢。粥有什么不好啊？金陵道，粥有什么好的，清汤寡水。不对，我发火是因为粥不好吗？反正也不是给你吃的。你说什么？我干了这么久还没有我的份儿？蓝思追道，莫公子，是不是粥可以解尸毒？魏无羡笑道，是可以，不过解尸毒的不是粥，而是糯米。这是一个土法子，一般是把糯米敷到被抓咬的伤口上，万一你们今后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试，虽然会很疼，但绝对管用，立竿见影。不过他们不是被抓咬，而是吸入了尸毒粉，所以只能煮碗糯米粥喝一喝了。蓝思追恍然道，难怪您一定要进屋，还要进有人的屋，有人住的地方才有可能会有厨房，厨房里才可能会有糯米。金陵道，谁知道这米放了多久还能不能吃，而且这厨房至少一年没人用过了，全是灰，肉都臭了。那个老太婆这一年难道不用吃东西？她又不可能会辟谷，她到底怎么活下来的？魏无羡道，要么这间屋子一直没人住，她根本不是这里的店主人，要么就是他不用吃东西。蓝思追低声道，不用吃东西那就是死人了，可这位老人家分明是有呼吸的呀。魏无羡边用锅铲和各种瓶瓶罐罐里的东西随手搅着这锅粥，边道，对了，你们还没说完呢，你们怎么会一起到驿城来？不可能这么巧，刚好又遇上了我们吧。两名少年的脸色当即凝重了起来。金陵道，我他们蓝家的人还有其他家族的几个都是追着一个东西来的， 我是从清河那边追来的。蓝斯追道，我们是从琅琊追来的。魏无羡道，什么东西啊？蓝斯追摇头道，不知道，他一直没露面，我们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还是什么人，又或是什么组织。原来此前数日，金陵骗走他舅舅，又放跑了魏无羡，始终担心这次江城会真的打断他的腿，便决定偷偷溜走，失踪个十天半日，等江城火气消了，再出现在他面前，把紫电交给江城的心腹下属，这就跑了。他一路到了快出清河的一座小城，寻找下一个夜猎地点，在一间大客栈里暂歇。这天晚上，金陵在房里被法决，突然趴在他脚边的仙子冲门外叫了起来。当时已是深夜，金陵喝止灵犬，却随即听到了敲门声。仙子虽然不叫了，但十分焦躁，利爪在地上疯刨，喉咙呼噜低笑。金陵心生警惕，喝问是谁，不见应答，他便不去理会。然而过了半个时辰，敲门声再次响起。金陵带着仙子从窗户翻了出去，绕了个圈，从楼下转了上来。他们要从背后出击，来个出其不意，看看究竟是什么人在夜半捣鬼。谁知扑了个空，悄悄守了一阵，仍是没有在自己房门前看到任何人。金陵留了个心眼，让仙子守在门口，随时准备袭击来人。一夜没休息，这一夜却什么也没发生，只是一直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像是水滴在地上的声音。第二日清晨，门外传来尖叫声，金陵踹门而出，一脚踩在了一片血泊之中，一样东西从门的上方摔落，金陵往后一躲，这才没被砸到。一只黑色的猫，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他的门上方定了一只死猫。他半夜听到的奇怪水滴声，就是这只猫的血在往下滴。金陵道，换了好几间客栈都是如此，我就主动追击，听说有什么地方莫名出现了死猫的尸体，我就过去看看，一定要揪出是什么人在捣鬼。魏无羡转向蓝思追，你们也是？蓝思追点头道，不错，几天前我们几人在琅琊夜猎，一天晚饭时忽然从汤里捞出了一颗还没被剥皮的猫头，本来不知是针对我们，但当天我们换了一家客栈休息时，又在房间的被褥里发现了猫尸，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我们追到岳阳，遇到金公子，发现我们在查同一件事，便一起行动，今天才追到这一带，在一块石碑前的村子里问了一位猎户，便被指了一程的路。魏无羡心道，一位猎户。小辈们路过石碑口村庄的时间应该比他和蓝忘机晚，而他们当时并没看到什么猎户，只有几个害羞的魏姬农家女在看家，说家里的男人出去运货了，要好久才能回来。魏无羡越想神色越是凝肃。听叙述，对方除了杀猫抛尸外并没有别的动作，虽然听上去和看起来都很恐怖，但他们并未受到实际伤害，这些事反而激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和刨根问底的欲望。还有这群小辈碰头的地点是岳阳，魏无羡与蓝忘机刚好也是从岳阳南下蜀东，看上去简直就像是有谁在刻意引导着这群懵懂的小朋友和这边的二人巨头一样，引一堆懵懂的小辈到一个危险未知的地点。 面对一具杀性十足的凶尸残肢，这和当初的莫家庄之事不是一模一样的套路吗？而这还不是最复杂的，魏无羡现在比较忌惮的是阴虎符，说不定此刻就在义城里。虽说这个可能性魏无羡本人不怎么想接受，但他却是最合理的一种解释。毕竟连能够复原半枚阴虎符残剑的人都存在，虽然据说已经被清理了，但谁知道被他复原过的阴虎符又落到了谁的手里。正在此时，蓝思追蹲在地上一边扇柴火一边仰脸道： 莫前辈，糯米粥好像煮好了。 魏无羡回过神儿，停下搅拌，拿过蓝思追刚才洗好的碗盛了一勺尝尝，说道： 好了，端出去吧，中毒的一人一碗，喂他们吃。 然而端出去后只吃了一口，蓝景怡喷了： 这是什么毒药吗？ 魏无羡道： 什么毒药？这是解药，糯米粥。 蓝景怡道： 姑且不论糯米为何会是解药，我还从没吃过这么辣的糯米粥。 其他入了口的人纷纷点头，都是一副眼泪汪汪的模样。魏无羡摸摸下巴，他长在云梦，云梦人很能吃辣，魏无羡的口味更是重中之重，但凡出手必然是辣到江城都会受不了，摔碗骂难吃。但他永远都会忍不住往锅里一勺又一勺的加料，刚才好像又没管住手。蓝思追好奇之下端起碗尝了一口，脸都憋红了，抿着嘴忍住没喷，两眼发红，心道： 这味道居然可怕的有点似曾相识呢。 魏无羡道： 是药三分毒，辣一辣出一身汗，好得更快。 众少年一的一声纷纷表示不信，但还是苦着脸把粥喝完了。一时之间人人满面红光，满头大汗，个个备受煎熬，生不如死。魏无羡忍不住道： 至于吗？韩光君也是姑苏人，他也是很能吃辣的，你们怎么就这样？ 蓝思追捂嘴道：不是啊前辈，韩光君口味很是清淡的，他从来不吃辣。 魏无羡怔了怔道： 是吗？ 可他记得前世他叛出云梦江氏之后，还曾经和蓝忘机在夷陵见过一面， 当时的魏无羡虽颇受人诟病，但也没到人人喊打的地步，于是他厚着脸皮要跟蓝忘机一起吃饭叙旧。蓝忘机点的都是那种满盘子花椒的辣菜，所以他一直以为蓝忘机口味跟他差不多。现在想想，他竟然不记得那些菜蓝忘机动过筷子没有。不过连吃饭前他说他请客的事儿，吃完后他都能忘记，还是蓝忘机付了账，那这种细节自然也不会记得了。不知为什么，忽然之间魏无羡非常非常想看到蓝忘机的脸。 前辈，莫前辈。 魏无羡这才回过神来。蓝思追低声道： 那个老太太的房门开了。 不知哪里吹过来一阵阴风，把那间小房的门吹开了一条缝，时而开时而合，房间里黑嘘嘘的，隐约能看到一个佝偻的影子坐在桌旁。魏无羡示意他们不要动，自己却走进了那间屋子。堂屋里的油灯光和烛光照进房来，老太太低着头，仿佛没觉察有人进来，膝盖上搁着一块布，用绷子绷着，似乎在做女工。他两只手僵硬地贴到一起，正在试着将一根线穿入一枚针。 魏无羡也坐到了桌边道：“老人家穿针，为何不点灯啊？我来吧。”他接过针线，一下就一穿而过，还给了老太太，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出屋子，带上房门道：“都别进去了。”金陵道：“你刚才进去，有没有看清那个老妖婆到底是死是活？”魏无羡道：“别叫人家老妖婆，没礼貌。这老太太是一具活尸。”少年们面面相觑，蓝思追道：“什么叫活尸？”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